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下一节课是体育，按理说会被其他科目老师瓜分，但鉴于今天的特殊原因，体育老师破例重新上岗。二中的体育老师向来不负责任，象征性召集点名后就是大家自由撒欢的时间。同桌邀他去打篮球，池小池说 不了。 同桌捶了池小池一把， 不了是啥意思？不打？ 不会。 那你长那么高个子是为了什么呀？天塌下来你顶着？ 为了反正你矮。语文学过吗？ 死鬼，组织交给你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，一会儿替补到对方队里做我的卧底。 池小池和他签下这猥琐的合作协议后，就坐在场边的木凳上休息，脑袋枕在靠背上仰望天空。他不是不会打篮球，只是有点累了。然而池小池在场边放了不到十分钟的空，对方队内一个体力不足的就下了场。他起身上场后，同桌冲他比了个大拇指，池小池回了一个大拇指。池小池以前拍过一个和篮球伤退队员相关的电影，为了完成几个动作跟着专业教练练习过很久，后来就时常去篮球场跑一跑出出汗。虽然很久不打篮球了，投篮没什么手感，但活动开后他带球过人加打配合的技术还是有的。再加上他的身高优势，同桌只能日日地撵着池小池跑，边跑边喊，靠，你慢点，你怎么跟个兔子似的，等回去了你爸就红烧了你。活动开后，池小池的筋骨和精神都放松了很多，身上也渐渐热了起来。到了中场休息，他大步跑到场边，拿刚才自己喝剩的小半瓶矿泉水哗啦啦浇上了头，又拉起小背心擦了把脸。当他拉起衣服时，场边同班女生原本怯怯的议论都转成了兴奋的小声尖叫。他坐上了长凳，双臂压在膝盖上低头控水。烈日之下，冰凉的水流过他的脖颈，很舒服，也刺激着他的脑袋嗡嗡作响。池小池喘息着，心神有些恍惚，刚才的回忆还是耗费了他的心神，直到现在他也没能完全走出来。一颗心像是空了一块，总感觉不大舒服。他隐约听到同桌喊了他两声，应该是要上场了什么的。池小池又缓了一会儿，刚一抬头，恰好看到一只篮球落在距离他不远的橡胶地上，旋即朝他的面门径直弹射而来。同桌也没有想到池小池是真的没有听清大家在招呼他，就随手砸了个球过去，还特意的没有直接丢过去，而是在地上弹了一下。本来觉得这么简单的球池小池不会接不住，谁成想那一球奔着池小池的脸就上去了。一瞬间他绝望地想，完了，自己这回得成全班女生的公敌了。哪个打篮球的能不被篮球磕碰上一两下呢？池小池闭上眼睛，算是做好了拿脸硬接的初级防护。然而一袭到脸上的带着橡胶味的风被突然截停，池小池久等疼痛不至，一睁眼就看到一只手从他肩膀处伸出，空抓住了整颗篮球。池小池转过头，看到了不知何时站在他椅子后的楼影。池小池一怔，看到池小池的楼影也是一怔。楼影眼里的池小池是长发成年款的， 头发被水温润，顺着鬓角往下落，睫毛上还沾着一点水珠，脸上浮着运动后的红晕。因为头发打湿露出了额头，显得健康年轻又干净，像个大学生。两人对视数秒，双双脸红。老鹰本来接得稳稳当当的球没能抓住，落在了地上，反弹了两下，被赶来的同桌一把抱在了怀里。龙影回过神来，轻声叮嘱：“ 打球小心一点。” 同桌看了龙影一眼，哎了一声，又用球挡住脸，问池小池：“ 这谁呀？”“ 我哥，读高中的。”“ 哪个高中这么早放假？”“ 逃课了。” 同桌乖乖谨慎。在没见识的初中生看来，逃课是一件相当大逆不道的事情。偏偏楼影长了一张再标准不过的好学生脸，左脸五讲四美，右脸天子之交，逃课这种事情和他的气场完全不兼容。同桌吸吸鼻子问池小池：“ 还打吗？”“ 要不让我哥跟你们打，是他教的我篮球。”“ 别别别。” 同桌果断认怂：“ 二位好吃好喝，小的去拉其他人了。” 同桌离开后，楼影自然地在池小池身边坐下，而池小池心里缺的那块拼图被刚刚好的填满了。池小池看向他：“ 你逃课？”“ 还是不大放心你，跟老师请了假，开学前就不去上学了。” 楼影口吻很平淡，像是在讨论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。“ 系统那边的事情也办完了，奖励了1500点兑换点，可以拿来等价兑换好感值能兑换的物品。” 池小池等了半天下文：“ 没了？”“ 嗯，没了。” 在篮球撞击地面的咚咚闷响里，池小池往后一靠，故作轻松道：“ 这点事儿，你直接用系统跟我说不就行了？”“ 因为我想见你了。” 池小池看着楼影，他想：“ 天真热啊，烤得他脸烫。” 楼影抬手，轻轻按按他的后脑勺，温和道：“ 下次，我会准备好足够的理由再来见你。” 不知怎的，池小池心脏猛地一跳，楼影刚才的口气让他想到了那个他曾经极力想要忘却的人。说实在的，他们不是很相似。那个欺骗他的人青涩得很，没有楼影这样温柔笃定的自信感，言谈举止更像是个初次恋爱的少年。池小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把这两个人突然联系起来，只是因为他们都使用了唐突这个词吗？池小池想起自己在第二个世界里与身份还未曝光的061进行过一次闲谈，还怀疑到了楼影的真实身份。那个时候两人谈起楼影之前的记忆，他说：“ 出了一点意外就全忘了，我欠一个人一场约会。” 而089在米雕上说楼哥被格式化过，而在格式化之前，他把一个磁盘交给了089。池小池将手探入裤兜，在那磁盘一角上敲打两下，若有所思。能试过的字符组合方式按089所说应该都试过了，他把这个交给自己而不是交给楼影，一来可能是怕引起主神的注意，二来他也是相信自己能够破解的。32位的密码呀。楼影问他：“ 怎么不讲话？在讲事情？”“ 嗯。” 池小池看向楼影：“ 哥，你觉不觉得朱守成过得太顺风顺水了一点？”“ 嗯。”“ 他执教也有20多年了，带过的孩子最大的也快40了，到现在为止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指控过他。”“ 时过境迁了吧。” 冷饮觉得这个问题不算很难。 再说，没有证据，拿什么来指控？最后也就忍了，算了。 池小池眼睛眨一眨，对这个答案并不抱十足的认同。 他运气就这么好，不说告他上法庭，连一个来他家里勒索撒泼的都没有。